喂 ，hello， 又翻嚟啦。喂，电话里边咧，喂，接个电话入嚟先。 好。 喂 ，hello。 喂 ，hello，hello， 夜奇仙人。 喂，你好，你好。 哇，点称呼啊？ 上次打过嚟交号噶。 系。 系。 系上次 就你要讲你自己系边个？ 系啊，因为咧 要响到 有新嘅观众噶嘛，我哋认得你，但系你都要介绍下自己俾新观众知噶嘛。 我阿袁啊，上次打 过 嚟交货讲娱乐圈同埋讲游乐场嘅鬼故嘅， 系 咁咧，我想讲一讲咧，我首先想讲一讲一单嘢先。 嗯， 上个星期咧，你哋咪做嗰、那个阿千人，你做嗰、那个礼拜五咪应该解封咧，你同阿荣照做啊嘛，咁你哋咧咪讲过一单案系2001年。嗰、那个成栋楼冧咗嗰单嘢咧，你咪放咗几张相出嚟嘅。跟住咧，我见到你哋嗰阵时其中一张相咧，我系睇到嗰堆瓦砾，即系嗰张有张相嘅，有堆瓦砾嘅右下角咧，系有块好苍白、好苍白嘅人嘅面喺度噶。你哋如果嗰啲工作人员咧，如果而家可以放翻张相出嚟就可以。即係可以放翻張相出嚟俾大家觀眾睇下，如果唔係咧，可以將張相咧 cap 去嗰個 Facebook page 俾大家睇睇，我係睇得好清楚嘅嗰一晚。 哇！你依家突然間炒翻嗰張相，好難炒 嘅。係啊，你其實唔一定要嘅，你哋聽眾啊，或者你哋可以睇翻上個禮拜五個集《漁王解封》咧，其中有一張相係一堆瓦礫咁樣咧，係真係好清楚，右下角係有個有塊面好蒼白，有個樣喺度嘅。我唔知道我系有睇错定咩啦。我嗰阵时嗰一晚咧，我同另外一个观众都睇到噶，有另外一个观众都话睇到嘅。 咁大件事， 嗱你 开嚟睇下。 我唔知系嗰啲瓦砾，嗰啲瓦砾嘅错觉啊，定系 哦，我知道你讲咩啦，我都见到啦。 你都见到系嘛？ 你 send 俾 operator 哥哥睇 ，operator 哥哥摆唔摆到出嚟？ 其实唔使噶，你哋睇翻。YouTube 嗰度睇翻上个星期五个叫 我 解封，你 我哋想而家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同啊， 我 send 咗俾啊观众，我 send 咗俾 operator， 系咪喺个墙墙角下边嗰度一点噶？ 系啊， 冧咗嗰堆瓦砾里边噶嘛？ 系啊系啊， 嗯，我有啲唔出奇喎，大佬咁死得好冤枉噶嘛？ 系啊系啊， 嗯， 同埋咧，今次我有单亲身经历咧，由几年前。即系其实唔系好新经历嚟嘅，系我听我一个 friend 讲嘅，咁佢早四五年前同我讲嘅，咁可以分享一下。都好耐啦，我依稀就记得少少佢呢一单嘢，但系 你系咪等先？你等先啊！ 系 我哋一阵再 技术嗰、那个 系啦，我哋再出个幅相。有时呢啲。冬天长嗰个有人话系，有话唔系啦，宵夜食嗰啲嗱，而家出咗啦，幅相系咪右上角嗰度啊？ 你等等啊，我再开翻个 Facebook 睇下先，你等等先。 嗯， 上次阿冬天长摆咗喺嗰个 group 度嗰个咧，我反而佢话嗰个我睇唔到，我见到嗰条柱隔篱有两个咯。 嗯，你系咪呢笪啊？系咪呢个控啊？ 系咪呢个啊？睇下先，系咪喺呢个左右上角？ 系呢张，系呢张右边黑色嗰度，黑色嗰度 系咯， 有个白色嘢噶，就系嗰度啦，右边嗰度啊，就系呢张啦，系啊， 但 系 又清楚，但系嗰个位唔应该系工作人员嚟嘅， 系啊，你等等先啊， 嗰个唔似系，我觉得似系嚿石嘅反光面咯。 嗯， 系啊，因为咧，我唔知系嗰阵时嗰个年代嗰啲相机咧， 即系 我上个星期都同阿千人资讯讲过嘅，我唔知系嗰个年代，即系十几年前嗰啲相机可能唔系咁清啊，或者可能 唔系、十几年前用菲林嗰啲仲利啲相， 咁啊， 你又讲错， 因为嗰个位咧，你可能会有人企到嘛，你有人企到都要见到佢，有手啊，有下半身嗰啲噶嘛，佢系毛神神一打白色嘢咁样咯， 好似面具咁样样咯。 是啊，我不知道是咩啦吓， 因为我睇翻佢呢个咧，佢嗰啲角度即系反光啲角度，佢咧有少少似啲石头嗰啲。 唔系石头反光嚟嘅， 诶，咁我哋睇完张相，我哋喂讲翻你嗰个经历先。 系讲翻我个诶，其实某经有朋友经历，咁讲翻啦。咁佢早几年同我讲嘅呢样嘢。 系。 咁佢话咧，佢有一次同几个 friend 咁就去大埔诶，开唔开得名嘅咧？ 开得。 叫广福公园啦，唔怕开名啦。咁佢嗰度咧就有一个好大球场嘅，咁咧入边就有个公厕咁样嘅。 系。 咁有一晚啦。佢同另外兩個 friend 就去嗰個廣福公園嘅嗰個男廁嗰度啦，就咁就即小便咁樣啦，咁好平常嘅。咁我 friend 講之後同我講咧，佢臨行入去個男廁之前咧，佢同另外兩個 friend 都見到嗰個男廁上邊咧嗰個橫梁嗰位咧有好大隻好大隻嗰啲飛蛾。 嗯， 佢我講個沙子唔係一般嗰啲飛蛾啊，係。即系比你成人嘅手掌更加大嘅飞蛾，总之好大只噶啦，成个街砖咁大只。 飞蛾可以好大只噶， 系咁佢已经嗰阵时咧，佢系黑色嘅成只都，咁佢讲话嗰阵时已经吓一吓噶啦，已经好愕然嘅，因为佢咁大个仔都未见过咁大只飞蛾，咁唔理啦。咁之后去个厕所度入厕格度小便啊，跟住剩啦。咁我个 friend 嗰阵时入厕格度小便，咁佢另外嗰两个 friend 咧就出咗去厕所门口度等等我呢个 friend 去厕所嘅，就喺出边门口等嘅，冇入到去嘅。咁如是者佢就小便啦。咁屙完啦，好啦，冲完厕啦，咁佢就突然间佢就冲厕嗰阵时咧，佢就听到个厕所个厕格门咧就咯咯咯咁样闩下咁样。咁佢就开门啦。冇人嘅。 系。 跟住佢都唔理啦，因为佢都要出嚟去洗手啦。咁佢就唔理啦，就洗手啦。佢望佢两边都冇人。跟住就佢隔篱嗰啲厕格都开晒门嘅，都系冇人嘅。咁佢洗手啦。跟住洗完手出翻个厕所嗰阵时咧，咁佢问另外两个 friend： 话你哋头先有冇入嚟厕所度咩啊？佢哋话冇入嚟喎。我头先冲厕嗰阵听到有咯咯咯三下嗰啲敲门声，敲我个厕格度门。跟住我即刻开门，我见到个公厕。冇人喎、啊，跟住出面又冇人，得你哋两个就你哋冇入到嚟咩？跟住佢就话冇啊，跟住都唔理啦。跟住后屘咧，佢哋就去完厕所之后咧，就因为佢厕所出面咧就有条好大嘅走廊嘅，咁嗰条走好大条走廊嘅中间咧就有张长凳嘅，咁咧佢哋三个就坐喺张长凳度就倾偈吹水咁样啦。跟住佢就倾下咧，倾到应该五六分钟到啦，佢同我讲啦，佢就见到个康间就。行过嚟有个阿叔，其实经过嘅啫，就冇同佢哋搭讪倾任何嘢嘅。咁但系佢哋三个见到呢个空间咁很奇怪嘅，佢哋行佢行得好咁慢嘅，跟住咧见到个空间咧系面色口唇白，好似冇血色咁样咧。跟住佢哋话嗰啲眼皮啊，嗰啲面啊，嗰啲掉晒落嚟嘅。跟住就唔理啦，见佢经过咁就唔理佢啦。佢哋就继续倾偈啦，咁倾，跟住倾咗大概两三分钟到啦。佢哋又见翻嗰个空间。由左边行过嚟喎，跟住佢哋心谂冇理由噶，咁大条走廊，喂，正常嚟讲，你啱啱你四五分钟之前由左边行到嚟我哋呢度，咁就行翻去右边走，咁条路咁大条，你冇理由隔咗冇几耐由翻左边要行翻嚟右边噶，因为如果你要由第二次由左边行过右边，你一定要再经过我哋，再由右边行过左边，你先可以由左边行过右边，佢哋一定会见到噶嘛。跟住佢哋就第二次见到个空间由左边行过右边嗰阵咧，佢哋见翻呢个空间咧就唔系好似第一次见到呢个空间咁样，佢哋第二次见到就系好正常嘅，即系好正常啊，又有翻血色啊，普通人咁样，即系微笑啊咁样啦。跟住佢哋就问呢个空间：，喂，点解头先啱啱几分三四分钟之前已经见你经过，而家又见你经过呢度嘅？仲要见你系哇冇晒血色啊，跟住又掉晒落嚟咁样，好奇怪。跟住个康间答佢哋话：吓冇、啊，我啱啱去完清理，因为佢哋有阵时公园咧要清理一啲垃圾噶嘛，即系要协助咁样清理一啲嘅琐碎嘢啊。跟住话吓，我头先行过嚟咗，我头先几分钟之前冇经过呢条路、啊。跟住佢话你哋系咪睇错啊？会唔会系我第二个同事啊？不过佢话唔系我你嚟嘅，个样系你嚟嘅。头先你见到你冇晒血色咁经过，跟住而家又见你经过。跟住个康哥话吓冇，我啱冇行过嚟，我啱啱先，我今晚先第一次行呢条路啫。跟住佢哋，跟住我 friend 同我讲，跟住后屘我 friend 就讲翻话，可能系嗰啲嘢咧扮 扮嗰个空间， 嗯， 就所以就会咁样咯，即系幻化咗嗰个空间咯， 嗯， 就经过就咁样咯，即系佢哋嗰一晚喺呢个公园度就系、是、空间呢单嘢，再加埋飞蛾呢单嘢，两单嘢加埋，佢就话觉得系成世，我听话成世最深刻印象噶啦，基本上系， 嗯， 系啊， 嗰个佢哋经过佢身边有冇嗰个寒气？ 我个 friend 就话咧，我后屘又问翻个 friend， 佢就话冇嘅，就冇话任何寒气嗰啲，就纯粹系觉得好奇怪咯。 唔系最奇怪系同一个人啊，唔同两个样，即系之前嗰系 佢唔系两个样，佢系同一个人同一个样，亦都系一样嘅身高，一样嘅衣着，但系个面色、个神情系完全系睇唔同嘅，同埋你冇理由咁大条路，你由左边行到右边，跟住又咁快再由左边行到右边嘛？你一条直路嚟嘅啫嘛，你嗰条路系完全冇位俾个空间度兜一个圈就行过嚟噶嘛？ 嗯，不 系啊。 如果啲人唔知嗰啲眼浸皮啊，个样掉晒嗰啲系点嘅样咧？睇下我哋第一任特首就知啊。即系我哋第一任特首就系咁样噶，即系啲眼皮啊，嗰啲浸晒落嚟啊，嗰啲咧。 系啊， 即系佢而家个样啊，佢而家个样就系你讲嗰啲啊， 系嘛？ 系啊，哇！广福 咁冇噶啦，系咁冇啊，系呢两单噶咋，即系头先我讲你哋上个礼拜节目嗰单同埋呢一单冇噶啦，系啊。 嗯，喂，有啲系点讲啊？有啲咧系预先见到佢，即系你讲嗰个咧，之后见到第二个样咧，见到两个样咧，有啲系试过咧，嗰个人之后加几日头就死咗。即见预先预见到佢死嗰个样 子，哇，好得人惊啊！呢个 系啊， 系啊，佢话多数啲有啲人话，如果见到嗰个人系有个同佢一模一样嘅人，同时间出现就代表嗰个人就唔长命噶啦嘛，好快就挂噶啦。 系啊，有啲系咁讲嘅，有个说法就系同时间两个人出现过，就会有一。多数嗰人就唔会喺度噶啦嘛。 诶、欸，你哋记唔记得咧？咪好多年前1981年嗰阵时咧，系油麻地地铁站嗰单嘢又系咁样啫嘛。嗰阵时传得好劲，话嗰个有个女仔喺个月台度见到个同自己一模一样衣着、一模一样样嘅人跳咗落路轨度，跟住架车碌过，跟住消防员啊、警察嗰啲嚟晒，上架报纸啊嘛。但系跟住话搵唔到，又一滴血都冇，跟住后屘个女仔冇几耐就急病死咗啦。不过唔知系咪真噶呢单嘢真系。 系，我 系啊。 我有个 fans 报料俾我听，佢仲奇怪，佢系嗱发梦嗰啲咧，通常我哋唔信嘅，系嘛？发梦你即系天马行空点都得噶嘛？佢系咧连续一个月里边发咗七八次同一个梦，就系咧就佢喺屋企夜晚就见到有个人拍门，然后入嚟，见到一个人拍门，然后入嚟行咗入去间屋度咧，同佢讲咗几句嘢，跟住咧就指住间屋嗰个嗰啲墙角嗰啲位，跟住就走咗。 咁得 连续几日，但系佢唔识嗰人嘅。 听唔听到佢讲咩噶？ 听唔到佢讲嘢嘅，佢净系你感觉到佢噏嘢嘅啫。连续一个月发咗几次，即系七八次都系同一个梦境，又系咁样，又有个人走落嚟。 哇！如果七次八次同一个梦啊，真系要 系啦。咁佢 日脚我真系要 系啦。咁佢初头以发梦啫。咁但系你发同一个梦好少发咁多次噶嘛。 嗯、 除咗耳梦冇得讲啦，系咪？系咪嗰啲日有所思啫？咁直至到咧下第二个，即系嗰个月过咗啦。咁下个月咁咪嗰个月咧就系佢佢阿妈好似话要翻乡下，系啦，佢阿妈要翻乡下，咁佢有个亲戚咧就嚟揾佢，即系搭佢咧拎啲钱上去啊，因为佢嗰个时咧就唔系好似而家咁啦，你点寄都得啦，汇又得，冇嘅，以前咧要自己带上去嗰啲钱，即系佢交俾佢咧要换人民币咁样拎上去啊嘛，咁佢嗰个亲戚嚟咧，佢又如果咁就讲啱咧。就讲啱呢啲嘢嘅，咁佢嗰个我嗰、那个嗰个观众咧，佢就咁，佢又同嗰个亲戚咧倾开偈咧，佢话啊，我呢排咧成日发梦，发梦咩咩见到个个人点点点点点咁样嘅， 嗯， 咁佢嗰个亲戚就问佢，你发梦见到个样点，嗰个人点样啊？佢形容俾你睇啦，就白晒头发啊，又弓起个身啊，点个？佢哋再讲清楚啲，佢系啊，嗰个阿伯系咁样样啊，嗰个人系咁。佢话你真系见到嗰个人，嗰个系我叔公嚟嘅，你点会发梦见到佢？因为佢未见过，佢叫得佢叔公嘅啫，死好耐，佢冇可能见过噶嘛。 系隔多好多阵， 系啦，隔多 即系佢未出世嗰阵就 唔系啊，已经唔喺度噶啦，嗰个叔公。咁佢又讲话喂。佢都叫佢嗰个嚟探佢嗰个亲戚系个长辈嚟噶嘛？佢都叫叔公，你谂下佢几位老，即系佢都好高辈份噶嘛？佢真系发梦见到叔公，唔知佢拗口噏噏咁啊，讲啲咩俾你听啊？佢冇啊，就走行埋嚟，我喺个厅度瞓觉，我行埋嚟，已经噏，佢系有想同我讲嘢，但系我听唔到佢讲嘢，跟住就指下个墙咁啊，行咗翻去啦。跟住就大家都好奇怪啦，咁不了了之啦，咁就俾咗钱佢，咁就带咗上去啦。咁如是者，咁佢阿妈就翻咗去乡下啦，翻到乡下咧，咁啊翻落嚟啦，帮佢俾咗啲钱啲亲戚啦。咁啊翻到落嚟咧，就奇怪啦，就同翻嗰个观众讲：，喂，你咪成日发梦见到叔公嘅，我今次上去都好奇怪，一上到去咧就轮到佢阿妈发梦咯，就又系个叔公嚟揾佢。 好忙啊，叔公。 系啦，跟住又系指住，又系好似同一个梦，又系咁样嘅。跟住咧，佢哋又成班啊，你知啦，一翻乡下就好多人嚟探你噶啦。嗰、那个年代，即系唔系而家啊？以前就系好缺物资嗰阵时，好多人嚟探你噶嘛。咁啊，讲开咧，咁啊，喂，叔公死咁耐，佢指住间屋，今日佢去嗰间住嗰间旧屋嗰度啊，冇嘢啊，间屋冇事啊，冇穿冇烂。跟住咧就喂，会唔会个坟墓有问题啊？咁就成班咧就走上山咧去揾个叔公个墓啦。真系穿咗个窿，漏水落去。即系个墓嗰个位，你知乡下嗰啲墓就好渣嘅，就唔系好似我哋香港见到咁啦，系揾啲泥咁堆高佢嘅啫嘛。即系好似个坟嘅意思，即系嗰啲泥堆到去拱起嗰个叫坟。 即系龟背式嗰只。 系啦，好似个坟，唔系，总之。拱起嘅嗰啲叫坟，墓唔一定拱起噶嘛，墓你鬼佬嗰啲平噶嘛，如果系军方嗰啲咧， 通常大陆嗰啲而家都系龟背式嗰只嚟噶嘛，就系你所讲嘅喺入边拱泥。 系啦系啦，佢话真系有个窿喺度，系好多系睇住啲蚁咧就行紧入去啊，又渗水。 哦，唔怪得知佢指住啲角落头就系嗰啲地方穿咗窿。 系啦。 哦，哇，好难。 跟住后屘就搞掂咗个梦 啦。系啦，搞掂咗个梦就。诶，唔系，搞掂咗之后佢再发梦，系嗰个人入屋笑嘅，佢个叔公系入屋笑笑口咁啊走咗，冇咗啦，但系发一次啫， 即系满意啦， 系啦，就发咗一次啫，但系之后佢好似中咗三奖， 哇，咁叔公 六合彩啊，中咗三奖，系啊。佢话即系你好少，即系佢话觉得奇怪，喂，你好少会同一个梦发七八次， 仲要系另一个人。都已经梦见同一个人喎， 系啊，同一个 人， 佢最搞笑系佢唔识佢噶嘛， 系啊， 佢都唔识佢嘅，可能佢知道佢嗰个侄孙咧会嚟搭佢攞嘢上去，即系我唔知佢嗰啲死咗咁多年，可能啲力都好高噶啦嘛， 我自己都系啦，我应该冇讲过嘅，但系我曾经有试过有两次啊。咁啱有两个最好嘅朋友，佢屋企人过身。 系，但系呢个咧要广告后先讲啦。 好啦，咁啊， 我哋去广告先。 系啦，嗰个咧之后先讲。 阿袁，你系得呢两个咯？ 系，冇啦。 好， 都系多谢晒你打电话嚟。 多谢晒你，咁你转头继续听埋落去啦。 好，喂，唔该晒，咁我哋去广告先。